南无大慈大悲佛，阿拉哈多，萨玛萨婆多斯。南无大慈大悲佛，阿拉哈多，萨玛萨婆多斯。南无大慈大悲佛，阿拉哈多，萨玛萨婆多斯。 在金会有什么感觉呢？ 在金会就是金会，大家好像在京都里面，大家很有兴趣，大家都挺用心，所以感觉金会就是金会，很好哦，大家都很像用功，那所以我很高兴去那边指导长修，没有用功，那就没有什么用啊。 我们可以再延续学佛吗？ 一定要练习，我也是这样，大家是这样，不练习呢，虽然看书不一定有什么用，一定要自己体会这个佛陀的智慧无量，你体会一点点，小小一点，那已经很不错， 会结课啦。那么，如果我们同修在禅修上有一些问题，可以向你请教吗？ 好哦，不过我不一定马上可以付，要耐心，我会付，不过可能有一点慢慢来， 好的。 慢慢看， 可以怎样联系你呢？ 好，可以，未来你们也可以拜访，我 好 现 的。 在想建那个长修中心， 请问法师，咁如果作为一个初学佛法嘅人咧，应该点跟随长老之前嘅开示教导嘅方法，去更好咁样有次第修行？ 跟随长老去学习，其实就系、是，即系长老系一位大德啦，大善知识啦，咁佢所有嘅功夫都系实修嗰度出嚟。所以如果你净系停留喺理论层面咁样去学习咧，系唔够嘅。咁你话有次第咁样学，当然理论好重要啦。咁但系长老特别教嘅就系喺无次第嗰个方法又要学，有次第嗰个方法要学。咁你唔係好機械式咁樣去學，你係要好明白究竟緣起係如何，先至可以得到嗰個境界。譬如今次長老喺正會就講以四無量心去修淨土法門，咁其實就好幫到大家去發呢個菩提心，成就去淨土嘅善根。咁呢都係因為因緣成熟，咁所以去淨土先成為可能。咁所以我哋点样修乜嘢功德，其实唔系话一定系要点样样，一定系要点样样，全部都系靠缘起嘅。因为缘起，所以先至有办法做到佛法所讲嘅修行。咁大部分嘅修行，点解我哋听唔明啊？点解长老讲得咁难啊？就因为我哋未做到嘛，未做到就系资粮唔够，缘起唔够。咁好多时候都系因为练习唔够。所以即系希望大家多多练习，唔好谂咁多，做多啲，咁就会明白长老所讲嘅。好知道自己缺啲乜嘢，好知道自己强项系啲乜嘢，要达到啲乜嘢目标，咁你嘅修行先至可以进步。如果你唔知道自己要去边度嘅话咧，咁你嘅修行亦都唔会去到边度。咁所以长老俾到我哋一个清晰嘅地图啊，究竟我哋要达到啲咩目标？就系内外平平等等，系要内外冇矛盾，烦恼系喺个心嗰度嚟，唔喺个境嗰度嚟。咁我哋要通达呢啲道理，就系要透过我哋真系落实去禅修啦，去修我哋嘅戒定慧。咁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个基础。咁就好感恩长老今次嚟正门嘅一个开始。大家都获益良多，安利。 感恩法师。